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坐。上一次讲到教警整衣号，阿难从刚慧心至等觉耳，是此觉，是觉此获，金刚心中初刚为地。我哋自从两个星期前，一个星期前啊，我哋就开始旅行，向佛道五十五位菩提路旅行。旅行到今日咧，结果咧达到教警整衣号啦。但系可见咧，旅行开始旅行嘅时候好多人喎、今日咧达到教警整衣号咧成佛啦，好少人。可知啊，能够达到成佛教警咧，唔系咁容易啊，我哋知道六十圣位之中咧，系有观行整衣号、相似整衣号、分正整衣号。我哋行咗咁多路啦，行咗几多位啊？行咗五十四位啦。由分正最后分正咧就系等觉位，现在咧系讲呢个究竟位。究竟就系妙觉啦。从刚慧心至等觉耳。就是指最初的刚慧心，由三渐次开始，然后呢就进得到这个肉集功夫，但是未以二来法流水接，这个时候开始秉着这个刚慧地的初心呢，经历十相、十智、十行，是指等觉菩萨的最后一个等觉菩萨。这个时候呢，等觉菩萨呢智慧是非常之坚利，好像金刚这样能填一切，一切不能显为，叫做金刚。等觉菩萨的智慧呢好像金刚钻那样利，所以能够填最后一品生相无明，即是无始无明妄动，一念妄动这个无明生相，所以呢就获得到金刚后心的初刚慧地。这个刚慧地呢就是无明初刚种子，一切种子将然未现，叫做刚慧地。最初那个刚慧地呢是肉集初刚，未以法而来法流水接，叫做刚慧地。现在这个呢就是说无明烦恼初刚，一切种子未现，叫做刚慧地。二时重重登福十二方丈妙觉成无上道。二时就是圣上最初刚慧地，一路经十相、十智、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直至等觉。依其中根呢是有七样嘢是单的，有十有这个譬如说单的有七，譬如说刚慧、念、顶、忍、世第一、等觉、妙觉，是七个位次，只是得一个名称叫做灯。福呢是有五种，就是十相、十智、十行、十回向、十地。一个名行于一个灯位呢叫做灯，一个名总括十个灯位呢叫做福。灯呢有七重，福呢是有五重，叫做重重登福十二。佛顶问句话，他说重重登福十二是什么意思呢？说好像第一刚慧地，第二是十相，第三是十智，第四是十向， 第四是十行，第五是十回向，第六是暖，第七是顶，第八是引，第九是世，第一第十呢是十地，第十一是等觉，十二金刚后心。咁呢个系叫做单嘅十二支一重，再次呢系由金刚心啊，刚位地开始呢，由呢个金刚心刚位地开始呢，响呢个第一种呢就系金刚心嘅刚位地，第二种系金刚心嘅后信，第三种是金刚心的十信，十字，乃至呢是第十二呢金刚心的金刚后心，是为福十二，为第二重。这样呢经历了灯福两重，这个十二呢无名的习气，然后恬静，再无所填了，想填都没了，彻底正得本来的法性，这个叫做妙觉。这样就可以成为究竟展依号，成为无上道了。这段经文呢就显示这个灯福十二呢是有两重。第一重呢即是圣法呢，第一次呢就是由凡夫开始，由我们现在学法开始。我们现在开法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什么？皈依三宝。其次呢就出家修行。再其次呢就怎样填这个五身。再其次呢就持这个戒停杀道任妄。然后呢是收这个止六根不烹饪于六层，然后提起这个观，观我粉默问自性，观我们的真心，由这个观行力呢是进入这个刚位地，欲入初刚，进入刚位地之后呢，你这个呢开始呢就经历十相、十字、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咁呢就能够破呢个见思尘沙无明嘅烦恼。第二重呢就係话等觉菩萨响兜率天下生嘅时候，以金刚心为能力。最初我们修行是以三渐次为能力，记得吗？现在等觉菩萨在天上落来就以金刚心为能力，五十五位为所力，然后填除这个见思尘沙无明种种的习气。第一个是填烦恼，第二个是填习气，第一重是填烦恼，第二重是填习气，这样然后是成这个妙觉无上道，这个是叫做究竟觉，因此叫做究竟展依号。这个明白没有？两重，第一重由凡夫开始，第二重是由菩萨呢已经是一生保持了，在天上等自己现成熟，下来这个人间八相成道之前，用这个金刚后心来经历这个五十五位真菩提路，然后填除这个三烦恼的习气，然后证得这个妙觉果位，这个叫做二次重重灯福十二。假使间我问你，二次重重灯福十二是乜嘢咧？咁乜嘢叫做重重咧？咁你呢度就留意呢度啦。咁啊，点样最后嗱？我而家先问你一个问题：将来弥勒菩萨降生这个娑婆世界，一样降生娑婆世界，一样降生在印度，但是当时的印度就不同现在的印度了。现在弥勒菩萨 是一生保持菩萨，叫做弥勒，是不是将来成佛一样叫弥勒？但是释迦牟尼佛在兜率天一生保持的时候叫做什么菩萨？讲给我听，讲啊， 叫做乜嘢菩萨？由兜率天一生保持菩萨，叫做乜嘢菩萨？然后落到呢个世界咧，系八相圣道，降生、入胎、出胎、出家，吓点啊？降魔成道、剪法轮、入涅槃、八相成道，呢一个菩萨叫做乜嘢？释迦牟尼佛嗰阵时叫做乜嘢？冇留意咧，富明菩萨哦，叫做富明菩萨。咁而家咧，我哋呢条路行完啦，今日究竟成佛啦，恭喜大家都成佛啦！哦，究竟剪衣号哦。剪烦恼成菩提，剪生死成涅槃，已经成佛了。咁咧，根字咧，法咧就系总结呢个位次，系由呢个三行而形成嘅。第一系用呢个止观嚟结，系二是种种地啊，皆以金刚观察，而二幻十种心意。奢摩托中用之以类皮婆舍诺清净修正渐次三日，现在总结这个六十位，六十圣位剪衣号。第一种是以这个观行来结，因为菩萨是修一心三观。第一就是修习随其助因，第二咧系增修，呼其正性；第三咧系增正，为其现业。为其现业就系修呢个止同埋呢个观啦。由呢个止观咧，就以呢个金刚嚟观察，观察乜嘢？观察一切业而幻。哦，第一咧系以呢个业而幻，第二咧系一切法而现。第三是一切生而水，第四是妙色而空花，第五是妙音而谷响，空花谷响水而而炎而幻，通通是假的。哦，知法国土而见达破性，这个法事就易望，法生就易影，报生呢好像镜像，法生是易化。呢一十種心意咧，係出自《大波野經》哦。咁自公為地啊，自妙國啊，呢一段中根咧係不離呢個因果哦。但係因果之中咧係有因果果因，亦有因因果果，係點樣講咧咁？乾光为地，十相是因因，妙觉是果果，果中的果，又十相是为因，十字就是果，又十相进入十字，十相是因，十字是果，又十字为因，得到这个十行为果，十行为因得到十相为果，十相为因得到十地为果，十地为因得到等觉为果。所以咧，呢度有因因果果，有因果果因喺里边嘅。咁有十字咧，系望呢个十相咧，就系因因因果。嗱，十字望呢个十相，十相咪因咯。有十相证到十字咪果咯，叫做因果。哦，而嗰样十字啊，向后睇呢个十行咧。咁就係果因啦，十行係果，呢、這個十字係因，所以果因。十行咧望十字咧就叫做因果，望十回向咧就係果因啊。咁樣咧一路向前望咧，十地望等覺，通通都係叫做果因。哦，十地係果啊，等覺係果，十地係因。所以呢叫做果因。而家呢又话呢个三种位次呢，唔係呢一个六十圣位次呢，係由呢个三渐次而增长嘅。 点讲前嘅第一嘅渐次咧，就系财期助因啦。第二个渐次咧，就系持戒修行啦。持戒同埋舔呢个五生都系助行，吓修呢个止供系正行。哦，由呢个止供嘅正行而可以进入呢个十相十字十行。哦，止供嘅正行啊，一路咧一路修到最后咧，系就好似金刚咁样，能够为一切惑业苦，所以咧系有呢十种譬喻啊，观呢个一切法而幻而现啊，而水而空花而谷响，通而见达破性。见达破性系乜嘢？空中流过哦。而望而影而镜像而化，通通是修这个空共。哦，空共呢就是车摩托，是属于止啊。毗婆舍那呢是属于共，是不空而内藏啊。止呢就是空而内藏。咁清净修正呢就是禅乐，是空不空而内藏。即是说菩萨呢以这个不生不灭为本修因，而修这空假中三共，这样在个定里面呢运用佛的智慧啊，微妙观察，称性起用。如果是修广修这个空花运行这个二运的共呢啊，就可以成就这个空共。如果能够坐水月道场降伏镜里魔君大藏王将法师，就成就这个毗婆舍那不空共，能够不止车摩托的空，不止这个毗婆舍那的有，那就是清净修正，是属于禅那的中共。所以呢得到渐次深入，以这个深共为能修啊，呢五十五位为所行嘅路，咁所以能够渐次深入呢五十五位，呢个系第一种，系以呢个止观嚟总结呢个六十圣位。其次咧，系以呢个三行嚟结，三行就系三种中正三渐次咯。阿难二是皆以啊三增正故，善能成就五十五位增菩提路。咁呢方系以呢个三行嚟总结吓，咁三行系指前边所讲三渐次啊，三渐次系呢个第一系财期助因，第二系持戒夫其正性，就系助行止观咧，修呢个止观咧就系正行哦。咁呢一个助行两种咧，助行系夫其正性同埋舔其随其助因咧，就系属于通因彻果嘅五十五位之中啊，每一位咧都系由呢个心渐次为最初方便，先持戒啊。然后修止观，这样由这个正坐而行呢，从始至终，所以叫做善能成就五十五位增菩提路。由共行而相似而分正而究竟，所经历的五十七位，五十七位是不是由这个刚位地开始，刚位地十相、十字、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就五十五位了，再加上等觉、妙觉，是不是五十七位啊？五十七位之中呢，刚位地呢，是路不是增，刚刚开起步而已，哦，那这个妙觉呢，是增，不是路，已经到家了嘛。咁所以除咗刚位地同埋除咗妙觉，係咪五十七位之中只得五十五位菩提路啊？ 所以六十聖位咧，除咗呢個心淨次能行之外，所經歷嘅係有五十七個階段。五十個七個階段之中咧，除咗剛位地，同埋除咗最後嘅妙國，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哦，咁啊，第三種咧，以邪正結啦。哦，作是供者名為正供啊，若他供者名為邪供。法恐怕后人呢以邪念正，形妄作真，因此呢就以呢个正而讲呢个邪。哦，作是供者，即是话前文所讲的先开言解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然后呢修一心三供，然后呢在这个言行持戒清净，言修这个止供，供空而类状成妙奢摩陀空供，供不空而类状呢是成这个假供，供空不空而类状呢是成这个禅罗的中供，利根的人呢就一超直入，哦，不立位次的是言修言田，所谓狂心动歇，歇即菩提。但是动根的人呢就以这个一心三供呢言佛言田，哦，然后呢是供这个供这个一心三供，啊，自己供这个一心三，以这个一心三供呢是现佛现田一切烦恼，由共行为进一步是入相似剪衣号，由相似剪衣号进一步入分正剪衣号，最后达到究竟剪衣号，这个是渐次深入，所以呢是说这个是叫做正共，而是正修。反过来讲呢，如果执着这个色心分别为真心的话，以这个善行为事行为真修，这个呢是叫做言修，见有能修所修，这个呢是称性起修，不见有能修所修，叫做真修。哦，那这些呢是现前是属于他共，他共就是不是依这个自性而起这个正定，如果能够依这个自性起这个正定呢就是正供，反过来他供呢是执着未称性起修，就不是真供，不是真供就是属于邪供。那现在我们明白了整个修行的位置了，也明白了修行呢所经的路，那需不需要总括一次来讲一次呢？需不需要啊？好啦，嗱，呢三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而家知道六十圣位剪衣号，六十圣位分共行剪衣、相似剪衣、泛正剪衣、究竟剪衣，分四个阶段。呢、这个四个阶段之中咧，三渐次是能剪衣。五十七位是所剪衣，五十七位之中除了这个初光位地和这个最后的妙国，就是五十五位真菩提路。现在搞定这个数目先，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呢就是三渐次，一开始大家都很熟了，修一者修集才其助因，即是田五生；二者增修夫其正性，即是持戒田杀道人亡；三者增进为其善业，就是说由这个止不烹外面的六层，停止了这个烹言三，根不言依层，然后进一步是修这个止供，那能够将我们的梦性拉回箭头，供反梦梦自性，梦什么？梦梦性的言通上心真实。 供呢个问圣系通生杀成妙奢摩托空供，供问圣系现增杀咧成妙三摩菩提假供，供呢个问圣上增杀系成呢个妙禅罗中供，咁样叫做一三三供。有呢个三一三三供嘅力咧，外就离开呢个落尘，内咧就离开呢个见闻觉知嘅落根，咁啊。咁样咧，去进入呢个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五十五位系第一个咧，就系、是、第一站就系光慧地。呢、这个光慧地系共行展依号，即系话欲集功夫，未以来法流水接。第二个位次咧，就系、是、十信系相似展依号，由初信即刻就填咗三界见惑八十八士。这个是正初果，所以一切妄想灭尽无疑了。从第二信的位次开始，渐渐就填这个欲界的思惑，二果填欲界的前六品思惑，三果填欲界后三品思惑，一路修到第七信就是四果了。四果圣人，四果圣人呢就恬静色界无色界的八地九百七十二品思惑，咁然后证咗阿罗汉果，呢个系第七圣。第八圣呢就系、是、话回小向大，又小乘不自依呢个空而发菩提心，求菩萨道，回小向大，咁啊，回佢嘅心咧，系回小乘心，向法嘅光啊，向法嚟安置，即系修菩提行啦。咁能够从空出假，收集呢个假供，所以复尘沙烦恼。嗱，记住呢度嘅位置要分得清楚吓。如果莲世龙咧修行嘅时候修到嗰度，哦，唔知行到边啦，迷失咗路啊，哦。咁啊，第九信咧就个心光与法光咧系明明相应，有共行力心咧就填界内尘沙烦恼。界内你知道系咩？三界以内嘅尘沙烦恼，啊，只系能够供三界众生嘅机而事法。哦，咁啊，本具嘅心得咧。自己個性啊，二類眾性本有嘅發生得、波嘢得、解脱得嚇，好個好喺個定之中咧就顯現啦。但係未真實證到，好似水中嘅影、鏡中嘅影一樣，可見不可觸摸嘅呢一個係相似見法性嚇。所以呢一個咧，大九信咧係安置於無為啊，將無為失叫做戒心字嚇。咁呢个大九圣咧就可以填界内尘沙烦恼啦，可以填啦。头先第八圣系惑啫，空惑啫。咁啊到第十圣咧就能够填界外尘沙烦恼，三界以外，即系话能够供二乘人嘅根基，甚至虔诚菩萨嘅根基，为呢个三虔教三乘说法，系咪？这个时候呢，上求佛道，下法众生，能够于十方世界啊，随缘即至，所以叫做缘三字，是第十信，明白吗？嗱，这个修行过程之中呢，填了什么？填了这个尘沙烦恼，填了这个见思烦恼，但是未填这个无明烦恼啊。咁然后呢，其次呢就讲到呢个四十一心，就是凡圣展依号。四十一心是十字、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心是凡圣展依号。咁呢一个咧就是大乘嘅见道位。嗱，我问你小乘见道位同埋个位嘅大乘见道位嘅位次系点样？你应该点答啊？小乘见道位。是在初信，大乘见道位在初智，哦，记得不要调正来啊。 咁呢个咧系按呢度讲呢度写错咗，系大乘嘅初字咧，系大乘嘅见到位啊。二字以开咧，然后大乘嘅修道位。哦，呢度记住，初字系大乘嘅见到位，二字以开先系修道位。一心心呢、这个进入呢个大乘修道位咧，就成就一心心功啦。最初系修紧呢个一心心功，未得成就，而家成就啦。所以咧就能够破呢个见思尘三无明烦恼，系能够得呢个一切智道种子，一切种子能够证得空假中心体理，但系未究竟，只系。种一个位置就填一份烦恼，哦，就正一份法身，这个叫做烦正转依号，哦，每这个四十一位之中，后每一位都胜前一位，叫做后后胜于前前吓。咁而家咧就讲四十一心之中咧，第一个阶段就是十字，乜嘢叫做字？因为修菩萨行啊，行到呢一个初字以开咧，就能够进入佛所证嘅理，生响佛嘅家，为佛嘅弟子。嗱，而家你哋个个皈依咗三宝之后，叫做佛嘅弟子啊，系咪？呢个系凡夫弟子。嗱，而家咧呢个真真正正系生入佛嘅家，系佛嘅真弟子啦。咁依乜嘢而字咧？系依呢个。秘密的法所证的秘密众，即是法所证的三德秘众而字，所以这个十字是有十个位次。第一字已经证得行不退、位不退、念不退。第二字是入这个修道位，这里讲清楚了，第二字是入这个修道位，第一初字是见道位，深深流入娑婆野海。第三字呢，能够依一生而无量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第因为呢度呢是修菩萨行啊，所以呢第四字将生而来的家为真佛子。第五字呢是已经透入圣胎啦，是以法是无二无别的啦。第六字呢个样啊，已经好似有具足佛嘅样，心咧亦同依法啦，啊，同依法嘅慈悲，同依法嘅智慧。哦，第七字咧，生心合成，日益增长。哦，第八字咧，十生灵相，一时具足，已经具足佛道嘅十心啦。第九字应成出胎，称为佛子。嗰阵时咧，第九字咧，已经啊。九字以前呢只是入这个圣胎，现在呢已经是出胎了。十字呢已经生在法王的家，具足虔实二字，能够代佛展法轮。我们行路行到这里呢已经做了这么多事了。跟着进入十行，自从初行到第七行咧，就能够依一无端现宝王刹坐，未曾来展第法轮。第八行咧就能够种种成究竟，第九行咧系成佛嘅轨迹，第十行咧清净无漏，已经系成佛事已啦。咁啊，二类众圣之体已经系纯洁一真无为，已经证得二类众圣啦。等到十回向咧，十回向咧系一路咧系修呢个佛道嘅功德，自利利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但系能够将所有嘅功德咧，回自向他，回事向你，回因向果。哦，咁呢一个时候咧，系已经系做紧佛事响度啦。咁啊，跟住咧就四加行啦，大家都知道四加行，努力前进，进入呢个十地。进入这个十地呢，初地一路是初地风起地，一路呢是到这个第十地法王地。十地之中呢，每一地呢都是填这个一份无名。有些地方呢 將十波羅蜜咧就配合呢個十地，就話初地菩薩咧能夠達到布施究竟。我哋現在每個人喺度布施，喺度修行，但我哋係可唔可以講波羅蜜咧？唔可以，因為波羅蜜係咩嘢咧？就係、是、到俾我，已經圓滿成就到俾我啦。初地菩薩咧就可以修呢個布施，已經達到俾我。是不是不修其他呢？不是，一样修十波罗蜜，不过布施达到圆满，其他未达到圆满。第二地呢就次界达到圆满，其他以下那八种波罗蜜未圆满。一路呢布施、次界、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然后方便、言、力、智、十波罗蜜。讲上边加插啲嘢吓，我哋见到人咁样系咪啊？系咪？系啦，咩意思咧？咁即系表示咧，我哋大家都系向呢条路走，大家咧都行紧十波罗蜜，系有呢个意思响里边啊！行十指，施戒忍进禅慧方言力智啊，大家都向十波罗蜜向前走。这个是这个意思在这里。咁样你而家十地呢就圆满这个十波罗蜜了。咁我哋讲天这个能，我哋人呢是有分别我执，有分别法执，是不是有驱生我执，有驱生法执。乜嘢是边个阶段天分别我执呢？咁边个可以话俾我听呢五十五位之中行到边一段可以填呢个分别我执呢？咁记唔记得？讲啊，大声啲讲。嗱，阿罗汉系咪填分别我执啊？咁啊系咯，咁啊阿罗汉嘅位，阿罗汉位次喺边度啊？第七圣啊嘛，咁啊第七圣咧就可以填分别我执。初地呢，嗱，由第八相开始呢就收呢个法空啦。哦，在呢个七相以前是收呢个我空，第八相呢收呢个法空，到初地呢就填分别法执。咁二地到七地地呢就填开生我执，所以叫做啊，叫做咩？不动地前才写状。藏就是我爱执藏嘛，我爱执藏这个这阿赖耶识是有这个执藏能藏所藏，是不是这个第七地呢然后填这个驱身我执。第八地开始直接等各位呢就填在这个驱身法执。啊，这里记住啊，可能有试题的，给一些贴士你们。咁嗱，我哋而家讲完啦，而家收咗呢个五十五位嘅菩提行啦，已经明白咗修行嘅位置。咁咧，我哋唔使讲啦，翻去开始修行。首先唔好食五生，然后咧系持戒，不杀不毒不淫不妄，然后咧修呢个止，然后修呢个观，就经历呢一个五十五位。今日咧就究竟展呢号成佛啦。这部经呢讲到这里已经讲修正完毕了。